那我们刚才讲也有讲到，就是说面对的困难一定有的了，我们怎么将那些困难的东西变成不困难呢？这个是很需要的。那人立在地上啊，就告诉你前面的东西你不知道的啦，你想知道它呢，你就走过去。走过去的时候能力够不够呢？或者碰到的问题有没有呢？都要解决的。那不要站在这边就想前面有没有危险。如果你永远都说危险在前面，那你就不敢前进。如果你说好，上面不管有危险没有危险都是好的，我就过去，那这个才是我们的力量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因为对未来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不要讲啊今天跟明天怎么样，等一下下到楼梯下去你都不知道，那我们会不会坐在这边就看看楼梯，哎，很危险呢，我会不会掉下去呢？掉下去又怎么样呢？哎，我的脚有没有力量呢？如果你永远这样想的话，你敢不敢下去？你不会下去。所以我们不用这样想东西的，我们就看到哦，楼梯很容易吧，就走下去，就是这样啊。那所以不要想太多，那这个是容易啦。问题来了，我的一生后面怎么样呢？遇到一个困难之后，失败了之后，你就开始问了，哎，下次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中国人就是最容易的了，先去占卜一下好了啊，先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一算命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安心。所以其实还有些在教堂可以设一个算命的位置啊，让神父给他们算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恐惧，所以才会想这个。如果你对未来不恐惧的话，你需要这个吗？不需要，要闯过去。所以人有恐惧感。好了，占卜之后他告诉你有困难，你一定遇到 困难的，神父你很多困难的，那一句话啊就吓坏人了。因为他如果来去找一个去给他占卜的人，他一定有问题才来找他，他没问题他不会来找，对不对？那你既然来找我的话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嘿，你一定有困难，我给你解决问题。你想解决问题的话很容易，多一点参加广东话团体聚在一起，很多人支持你的，那人家就多一点，你一定广东话一定会好。你少来的话哈，那你广东话一定不好。准不准啊？一定准的啦。人就是这样啊，不开始来的时候啊真的怕的，进去广东话的人的中间啊都不会讲，那怎么办？一定怕。如果人不告诉你啊，你自己想通了你就已经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占卜的。所以问题是这样，不，人要记得啊，你以为你战胜了自己，其实不一定。这一次好，你过了关，是不是永远没有关呢？ 会，那些困难的关啊，一个接一个都不停的，你过了一关还要过第二关，你想不到的时候啊，你紧张一下啊，可能你就会中风倒血管，就像你想不到的。在堂区就是一个教友，大概四十二岁，男的，蛮健康，平常没有什么大病的，打球都打的，运动型的人。突然间那天晚上，他们庆祝一些那个圣母团的一些庆祝，庆祝完吃完饭，下午庆祝完，然后就很高兴的晚上去吃过饭，吃过饭就回家，一回家砰，就掉在家门口，马上那个救护车就叫了，几分钟而已了，送到医院去，医生一看救不到了，已经跑掉了，42岁。也想不到的，如果你要再想一想啊，我们这边昨天在参加营啊，有一个93岁的，一个42岁，一个93岁，谁的命好啊？不能比较，因为我们也想不到的，不要去问。问啊，就很多问题，你不问的话就没问题了，就接受这个事实，他42岁离开，他安安详详的离开，没有痛苦也好，就是这样。那大家为他祈祷，要关心的不是他了，已经是谁啊？他的太太，他的孩子，我们就关心他，安慰他，让他有力量走过去。所以我们会讲啊，从来苦难跟困难冲过一次以后还是有的，因为困难挑战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在有人的地方都有困难，因为人会想很多东西。动物有没有困难的呢？我们看起来还是有的，因为没有思想。对动物来讲啊，它没有什么困难不困难的，它是顺生而去的，它只能够是顺生，它没有思想，他有感觉会痛苦，都会，不过叫两句之后他就跑掉就没问题的了，受伤了他自己会好，好不了他就死掉就算的了。有没有猴子或者狮子或者你们养的狗啊，这狗去世了，另外一只狗就告诉你啊，要安葬它呢？没有的，安葬那个狗啊是人要的。我们人就是因为有思想、有理想、有爱情、有很多东西，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中间有礼，礼貌的礼，这个礼就是说对父母我们要有孝心。所以在孝的话，他生的时候，他在的时候我们要孝顺他，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也要孝顺他。好，他生的时候对他有礼，你就说要好好的供养他。好，他去世的时候对他有礼，好的安葬他。这个是人社会才有这个。那你做了就啊，你就心安，你不做的话也可以安，不过有时候会影响到你， 为什么？如果你都安的话，比如啊，父母亲去世好了，我就丢掉他算了。你安都你丢啊，没关系。不过有时候会想一想，你心中不安呢？为什么不安？因为你有情在里面，就是生命，我们人的生命，这种情也讲出我们人的那个气质在里面。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情的，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的，所以人与人之间不要相爱，我不伤害你，你不伤害我。怎么才可以不伤害呢？顺其自然。顺什么自然呢？人里面的善心的自然，不是顺那个动物性的自然，因为人的本质就在我们内在的善。所以中国人很清楚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三字经告诉我们的最好的一句话，这种善就是我们里面表达出来的本质，在这种本质中，我们一起解决困难，我们一起在逆境中，在变化中把握自己。所以圣经也有讲啊，我现在放祝福在这边，祝咒在这边，所以祝福跟祝咒咒骂放在这边。好，你要选什么呢？你自己选。那很清楚的，一定选这个祝福，对不对？啊，选了祝福，你的行为能不能够跟这个祝福相配合呢？你选的祝福不等于是祝福，因为你的行为不配的话，你的祝福就因为你的行为不配，祝福变成咒骂、祝咒。本来是祝福，为你还是咒骂、祝咒的。那没有人去选这个不好的东西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这个是基本上我们人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，我们就说天地宇宙的变化中，它不会失掉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是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灵明的心。这种灵明的心我们需要怎么样来的呢？那在荀子来讲啊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虚一而静，虚意味说，因为我们要空虚自己，不要执着，一专心，一心一意的，不能两心两意的，两心三意的，静，让自己静下来，懂得反省，懂得思考，所以虚而静是一种修养。在修养中我们去学习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内在的空虚，我们才可以容纳更大的。所以在道德经里面会讲啊，虚实发白，这个空虚的房间越空虚它越有光亮，而且光也不要封起来。如果这个地方它是实的话，它能不能够容纳我们在这边？容纳不了。所以我们盖房子啊，中间一定是虚的，不会说我们都是全部填下去啊，好像一条柱子一样盖起来，那这个不是房间，这个是柱子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柱子应该是实的， 那如果你说这个主要的房间的柱子啊，你给它偷工减料啊，中间空的，那麻烦呢？因实的你不实，因虚的你不虚，那反过来，虚可以用，那你因虚的要用的不能用，那因实的那个实是要保护你，能够稳固下来，你就变成虚的，那能不能够稳固你的这个地方呢？不能够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偷工减料的房子啊很危险的。所以在香港也有啊，那个我们说应该要打那个桩啊，打桩，他打那个短的桩，应该是打很长的，他偷工减料打短的，打少了一点点，那这个就危险了。好了，有些地方不去打，根本不打。所以国内啊，那些四川大地震啊，你就知道，哇，倒这么多，才发现偷工减料。台湾也有啊，尤其地震啊，一倒下来，哇，中间柱子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加了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，广东话叫发波膏，那个普通话叫那个草，它有一个名字的，一种那种，我们，磕对磕的皮哈，说不想，最中间是那种东西的，哇，其实是垃圾哦。倒了之后才知道，哇，中间是这样的，不是钢筋水泥的嘞。这个是人呐、啊，这种已经是隐藏的罪在里面。那这个世界全部都有。好了，对我们自己呢，做事情，建立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建立好了。你打自己的那个桩，有没有偷工减料？你的修养有没有偷工减料？如果我们的修养偷工减料，都是不一样啊。所以面对自己的生命啊，有时候啊要严格一点点。所谓严格是打好基础，然后在修养中，因虚的虚，因实的实。那我们的生命才美好，不然的话表面上很美好，里面是空的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想象的。所以在这种人心的那种需要的安静中啊，我们不有恐惧。所以在让书信第一书信他讲到的，在爱中应该没有恐惧的，有恐惧的爱那种不是爱，就好像夫妇的爱，一看到自己的太太，哇，好恐惧啊！或者反过来看到自己的丈夫，每一次回家好恐惧啊！那这个是什么家呢？小孩子回家看到爸爸就恐惧，那这个家会怎么样呢？所以那个里面如果有爱的不会这样，就告诉你里面可能不是有爱，里面可能是什么军训呢、啊、可能是什么暴力，你才会有这种不安。那面对自己的生命啊，每一次看到自己都恐惧，就是说我面对我的生命都恐惧的话，那你里面是怎么样啊？现在很多青年是这样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一没有信心的话做事情很苦，所以变化积极也需要很清楚帮助我们进入 陶冶性灵，要这个是怎样变化都好，最重要的不能变，我们的本质不能变，那这个本质就是善的本质，好的本质不能变的，外面可以让它越变越好啊，所以变化，这个变化很重要，在变化中啊，我们啊还是要保持这个内在本质出来。那怎么样才可以保持它呢？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，去陶冶。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，陶，培育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冶炼，锻炼。那你不培育不锻炼的话，这种性灵，这个性灵跟气质是一样的。灵在西方哲学来讲啊，有生命的东西都有灵，一根草有灵，我们叫，所以这个灵就是魂嘛，他们叫魂，灵魂，灵魂嘛，魂。草有生魂，这样我们念四灵诀是一定要念的了哈。那一定有魂，一个是生魂，一个是绝魂，一个是灵魂。灵魂会包括了绝魂、生魂，绝魂包括了生魂，生魂就没了啊。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，因为灵魂是比较高级的，它在理性上面出来的，那里面又有理性，那。动物的那个绝魂，它只有感觉，没有理性，感觉痛会知道。那在这个绝魂之中，它也有记忆，有记忆，有评估力，评估力量都有，这个是绝魂。那生魂呢，没有感觉的。所以，草木它有魂，不过它没有感觉的。那这个是西方哲学讲的，所以更早推到最早的时候。西方有一个思想叫万物有魂论，万物有灵论，一切万物都有。那中国人也一定讲万物都有灵的，那这个是上古时代的时候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有魂的话都要演练它的。不过植物它在大自然中不断的长，这个大自然会给他安排好的。动物他也不断在大自然中走啊，那以前啊根本没有，都是大自然的嘛，后来就会发现人可以养的就养了，养起来，养起来叫家畜啊，是吧，家畜啊，那个音发不准啊，所以你因为你家里养的那就比较纯一点点了，所以养到现在狗就是一种，我们不讲家畜了，其实是 pet 啊 ，pet 就是你爱的动物啊，你的宠物，我们叫宠物。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宠物很有灵啊，很有灵。曾经说哇，这个很有灵的狗，后来就说哎呀，这狗真的很有意味，它知道我需要什么，它知道我，它一定知道，因为你对它好啊，它永远伴在你旁边。一定的啊，所以他很聪明。我们想了很多啊，最后啊都是怎么想的，那你就跟他狗讲啊，狗我今天不大舒服，你给我煮饭好吗？他会给你煮饭吗？永远不会的， 因为他没有思想，没有做这个。狗啊，很冷啊，其实啊，给他穿衣服，我们觉得冷，所以他很冷。其实你会发现，狗的毛啊，或者动物的毛啊，它冷的时候啊，自然就会长一点点的，长得很快的。那到夏天啊，全部掉的，掉的很多了。它是整个自然的表达。那我们觉得它还不冷，所以去买衣服给它。哇，现在啊，狗的衣服啊，给我的衣服贵耶。狗有鞋子的啊，是买鞋子给它、啊。要不是买两只，要买四只的，所以他的鞋子啊也很贵。有一天我就跑去那个就爱动物那动物那个商店去啊，我一看，哦，狗雨衣，一看在香港买的350块，一件狗的雨衣350块，我去买一把伞10块钱，哇，好贵啊！他们还去买的时候，哇，好漂亮，很好，哇。不贵，很实用。其实不实用的，为他们来讲不需要，是我们需要，所以他需要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我爱狗爱猫，不爱小孩，不生啊。所以结婚之后，我就看到一个年轻夫妇，就说。他太太跟他讲啊，我很怕生的啊，你不要强迫我去生育啊，我不要小孩，我喜欢猫，他就买一只很大的猫，真的很大，这么大的抱在身上，出去又抱，什么都抱，去抱一个小孩一样，他就说这个是他小孩，这个是人那种灵。是个方向，现在世界上就是这样，所以在陶冶里面很重要。那在陶冶中啊，一个重要的是，自觉心。如果您这个连这个自觉心都没的话，那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他们想的东西啊都是这样。耶稣在圣经里面骂那些法利赛人、经师、法学士，祸灾你们！你们听过圣经里面讲祸灾讲很多啊？你们就好像很漂亮的坟墓，外面刷得很漂亮的。建得很漂亮，中国人一样的要盖坟墓啊，都盖得很漂亮，有钱的越漂亮越大。不过啊，你们只是外在，里面都是全部烂骨头，因为里面啊，你放什么都下去啊，都慢慢都会坏掉，肉身会化掉，你们看不到。原来我们去看外面，耶稣骂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自觉心。你们爱站在十字街口等人家对你们的赞美，你们所做的只会叫人做，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动一动，是说你们只会讲不会做的。他们讲他们还不觉得，他们觉得他这样是才好，因为他有的是钱，他有的是就这样，没有自觉心。所以耶稣要讲出骂他们是骂他们要自觉。所以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说那个穷寡妇，他只是捐献两个铜板，那两个铜板我想现在跟这边的澳币啊，5分钱都不够，都不到，5分钱都不到。不，耶稣说他捐的很多，法利赛人他们捐的不多。 他们也没有拒绝，他们以为他们捐很多，不过他们在比例上来讲啊，他们可能捐的是比例上的几分之一，不过他们那时候也捐十分一的，已经捐很多的了。不过那个穷寡妇，耶稣讲什么？他是将他所有的生活费捐下去，是100%啊，所有的生活费，你才十分之一啊，你以为多吗？所以他们不拒绝，所以拒绝心很重要。当你拒绝到这个，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错。所以在拒绝心里面，你会把握自己内在的善，你拒绝到自己本有的善，本有的好，这个本有的善更好，不能失掉的，因为失去它，你就不是人嘛。所以孟子讲的啊，没有察忍之心，没有收物之心，没有是非心，没有慈良心，就是非人也。那如果你不是人，做到最后啊，自己的本质都没有的话，那你做什么都没用。所以这个自觉心要把握自己本性之善，要明认自己的身份。所以自己的身份要清楚的，好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的身份怎么样呢？应该怎样去表达基督徒之所为基督徒？同样，王神父跟我啊，神父啊，我们神父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好好的服务教会，服务教会，教会在哪里呢？教会就在教友身上。所以以前我们 Ecclesia 这个教会这个字啊，就是聚会的意思。没有聚会，没有教友聚会的话，有没有教会？没有。不过如果我当神父啊，聚会的事啊，我就怕了，你们聚会我就走掉了。那你这个神父怎样在教会里面工作啊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只是做弥撒而已的啊，听告而已的。做完弥撒道理也不讲了，做完弥撒哎，很快的啊，背完15分钟背完的了，一台弥撒背完了我就走掉了。那这个是神父吗？这个神父只会哎，公式化的背弥撒，公式化的好，你来告罪，天主就罚你那玫瑰金一寸，那就赦罪，那就算了。那这个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不是神父的本质吗？不是，不能变成做弥撒的工具，办告解的工具，因为里面有灵啊，这个本质。所以本质上你要把握出来，那就在这个拒绝中，我们要把握到一种内在精神的超越，内在精神的超越。所以在家里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说结婚就是这样，我当丈夫的，我结婚就是这样，我工作完之后有钱给他吃饱啊就够了，只要我拿钱来全部吃饱了，感情都没有的，那这个是丈夫吗？不是，你们有感情才可以啊。那感情怎样表达？爱，你要懂得爱。不，问题来了，当神父当久了会麻木的，原来当丈夫当久了也麻木的。那怎么去调整他不麻木呢？自觉心就要帮我们去陶冶，锻炼自己，不断要。如果你不锻炼自己的话，不能改变自己，反省自己的话，我们那种超越就没有了。所以生命的超越，精神的超越就很重要。所以在超越精神就是说，超越物质上的束缚，不要只是讲物质，讲金钱，金钱要讲，不是不讲啊。啊，读书为了赚钱要赚，不能不赚，要生活，不要不生活。那赚了就要怎么样呢？将这个物质的东西提升了一点点，变成爱的工具。人不是工具，这些才是工具，用它来变成你爱的工具。 好了，学问学好了，这些都是工具啊，用你的自私变成你的修养的一部分，你要超越它，带出去给人家，那这个是超越。不然的话，可以的，当什么都好啊，我当跟辅导一样，健身付一次1000块，跟见那个心理学家一样啊。香港就说要见那个心理学家啊，跟他谈话，一个小时1000块，已经便宜了。 1500才3000， 很贵啊，对不对？1000块已经便宜的了，我是收1000而已了。会不会这样呢？我们当时不是这样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不过很好的教就很好的，见到什么不好的时候，他会自动坚信的。不，你们是大方啊，在香港没见过大方的，捐的就全部拿到教会去的，我们有规定。所以这种是要超越了，所以不要计较这个，这个是小事情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为大家好。所以服务，那皮塔来服务有没有薪水的？没有的，反而自己要掏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服务，为什么愿意呢？爱就是这样，因着信仰我们有爱，就是因为这个爱的话你们才会来，如果不然的话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都是用爱来的。那就最后啊，大家出一点，互相有的多一点，没的少一点点。真的，如果有个真的没有的话，啊，你没的话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会不会？不会，还是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这个才是团体。里面有超越的一面，超越了物质，超越了很多东西。那在人的生命中啊，生老病死，你都要超越，这个是苦啊，所以最后还是要超越它。如果你不超越它，那你会很惨的，生又不超越，那你是说我永远都是3岁不长大的3岁。不过你会发现一样东西，时间会推你过去的。你说我不长大，我永远3岁，那你永远都是有问题的。你活了20年，你还是3岁，那人家怎么讲你啊？所以你不能不长大哎，你就要讲长大，好，到你60岁，你还是个小孩一样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要按照年龄一起长大。保罗中途也讲的，有时候我的信仰就好像小孩一样，还是吃奶的小孩啊。那现在我长大了，这现在要讲长大的。所以当你长大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你要面对死亡，都不想的了。不过这是自然的，你不死还是要死的啦。所以你要面对你的死亡。不过有一点很好的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死亡后面还有一样东西，那个叫永远的生命。你不经过死亡，你进不到永远生命。那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死怕不怕？应该不要怕。这个就是信仰，信仰就是你要超越了死亡，进入永远生命，这个是超越。那这种超越不单只在基督的信仰中，中国人也是一样的。不然的话，秦始皇哪里会建一个大的墓啊？建过大的墓干什么？他有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死了之后，他在下面那个地方啊，还是要当皇帝的，所以他才盖了一个建过大的那个秦俑啊。哇，好大啊！现在发现这个。所以他的坟墓啊，挖出来的只有几分之几啊，我都不知道了。 还有很多地方没挖出来，所以他建了一个地下的国家。他为什么这样想啊？他觉得石油不会，一定还是可以享受的。这个中国人的生命就是这样，所以中国人也有十八层地狱啊，还有极落的西方世界。为什么这样想？就会发现人有灵的一面，那种灵是永远不死的，所以有这种精神在。在这种精神之中啊，需要修养，中国人讲修养。所以在修养中啊，小心呢，千年的道行啊，一招就可以给你上吊的了，所以也要小心陶冶。所以为什么要陶冶？锻炼自己。在锻炼自己啊，你就会发现生活跟欲望两种东西永远是影响了我们。在影响我们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很多很多思想的，像《红楼梦》啊，我也在《红楼梦》中很多想这个，有机会去看看《红楼梦》啊，很好意思。那所以佛生本来就是苦的，厌食本来是好的，不过厌食一定会散的，就跟那个七水楼啊都也讲这个。好了，悲与愁都是幻灭的，古今一梦全部是荒唐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能够看什么呢？如果你看《红楼梦》，他一定会讲那个情情爱爱嘛，所以更有七情把恨藏。你有七情的话，那种恨呢就越来越长了。所以当你放不开你的情的话，你那种情会变成仇恨，仇恨越来越长，那你更苦。《红楼梦》讲到最后一句说，不要七情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都是幻灭的，能够留下来的是一种与天地相连的那种德，所以以德配天，这个是儒家思想，你才能够这个永远的活下去，永远的不会幻灭。所以三不朽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三不朽，第一个就是立德，第二个是立言，立功立言，三个是不朽坏的，这是永恒的。那所以在这个中国哲学里面也会给我们很多东西可以体验。在这种体验中啊，我们可以体验到，就是说不能够贪恋事物，不能够执着物我，要养心，养自己的心，寡欲的。所以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养心要真要诚，养心要静。所以在静中把握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要养心没有寡欲的话，你就要锻炼了，就要去欲。你要真的话，你的生命就要很珍惜自己那种尊严，虚伪的东西就要去掉。养心如果要静下来的话，静让你能够体验到那种生生不死的力量，要改变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更好。所以我们这种灵敏的心就需要不断的磨练自己，就好像耶稣讲的炼净黄金一样，越炼越纯。我们就是要炼，要炼净你自己，要融化你自己，融化自己就要让自己的内在那种杂的不好的东西去掉，留下来才是真纯的。这种我们需要，那这种需要的时候就帮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把握自己。所以在马来西亚先知书上面讲的，上主像炼金者的用的炉火，要像漂布者用的炉子，他要炼尽我们， 生命的炼净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前面的契机又把握起来，又变化契机，那炼出来让自己更真更美好。那我记得前两天在里面讲过一句话，宝剑锋由磨砺出，一支美好的宝剑啊，锋利是因为磨出来的，打磨出来的。梅花香从苦寒来，梅花的香是苦寒来的，越寒越好的，就是一种锻炼的方法。那为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所以天主要锻炼我们的话，他一定会陪伴我们，你不用担心啊，天主不会丢掉我们不理的。所以圣保禄中途他也讲到说，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而过高举自己。所以天主是说，在我身上给了一根刺，这个是撒旦就是魔鬼给的，要来打击我的，免得我太高举自己。所以关于这件事情，我曾经三次求主将这根刺拔掉，要脱离我，但主对我说，有我的恩宠为你是够的了，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之中才能够全部显现出来。所以圣保禄中途就讲，我甘心情愿地夸耀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曾在我身上。为此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喜欢在软弱之中，这种软弱是谦卑了，在屈灵之中，屈欲之中，在艰难中，在迫害中，在困苦中，因为我几时软弱的时候，正是我有力量的时候。圣保禄体验到这个很好的，这个是在格林多后书12章，格林多前书13章是讲爱的，格林多后书12章是讲出他就在这种挑战之中保持了自己。那我们也需要这种保持，就是因为这种保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体验到我们心中的善，天主一早给的，是由爱显示出来的。当爱立在真实中，真诚之中，我们就不会虚伪，不虚伪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修身立人，仁爱的人，修身，能修身立人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有几个。第一个，我的生命可以自我空虚，这个好像腓立伯人书第2章所讲的，耶稣基督空虚自己嘛，取了我们奴仆的形体，那我们也一样要空虚自己。那耶稣空虚自己，他也讲了一句话，他听命至死，听命啊，所以我们人啊也需要听命，听谁的命呢？听主的命，还有听谁的命呢？听可以出命的人啊，他出命就可以了。所以出命的人很苦的，他出了命之后啊，如果出错命他要负责。我接受命的啊最好了，你叫我做这个我就做了，那如果我做完不是我错，出命的错还是他错的。所以出命的人啊最苦的。那所以有时候啊，神父少出点命比较好，不然的话以后啊算账是跟你算的。那不出命多做事最好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生命要转化。所谓生命的转化，就好像保禄中途讲的，我们生活不是我生活，是谁生活啊？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这个是一个转化，如果你能够转到是基督在你内生活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生活。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生命的自我认同，我们有对自己的认同，身份的认同，就好像保罗中圣伯多禄中途啊，他在被主之后啊，三次的被主，被主之后啊，他那个是一种痛苦啊，那在痛苦中他认同自己啊，他开始不承认自己啊，所以到那边去，而我不认识他，那个对他讲我不认识他，鸡一叫的时候，哇，他哭得要命，因为他知道他背了主，没有认同身份。所以后来啊，圣若望在他的福音最后的时候啊，突然今天要多记载一点，一个很简单的，耶稣佛教就问伯多禄，你爱我吗？啊，这句话真的不容易讲啊，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也不敢讲我爱你，那么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那时候才知道他的软弱，知道他真的爱主了，他认同自己了已经。那这个认同很重要，认同不是讲到我承认做出来的。所以伯多禄他在他的生命之中啊，后来为主见证很强，因为他知道那这个自我认同很重要。那在自我空虚、自我转化、自我认同的后面，我们加一样东西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活在世界上啊，不是封起来的，所以我们生命不是封闭的，我们生命是开放的，所以生命的开放很重要。这种生命开放是让我们开放给主的光、主的爱，让他光照我们，让他爱我们，也因着这个光，我也用这个光去光照别人，用我的这个爱去爱别人，这个是开放出来的。那因为光在你内在照耀，如果你不开放怎么样啊，光会有用吗？没有光出来，本来你说我很有光的，不过很有光不过关起来的，那个就不是光。那我说我很有爱心的，不对不起，我的爱心封闭起来了，那这个是爱吗？不是爱。所以开放很重要，开放懂得去爱，懂得去光照，所以生命的自我空虚、生命的自我转化、生命的自我认同、生命的开放，这个是我们在陶冶中间可以发现，这个是最基本的本质的需要，回应到前面所讲的那个气质。那在这个本质的需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年轻人啊，就跟一个老人家讲，我们年轻人啊很美丽很有力量的，我们就好像一朵花，很漂亮的花，都了不起，真的不错，了不起。那个老人家说，那你是花，我是什么呢？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他就在口袋摸摸摸一摸啊，一颗核桃。核桃是什么呀？你知道核桃是怎么样的？皱皱的，对不对？他的样子又皱皱，而我像核桃，那个小鬼啊，蛮像的，因为他在皱嘛，哎，蛮像的，他还笑他，那、啊、我们是花，你是核桃，皱皱的。那个人家就讲，你这核桃是什么啊？核桃里面有什么？它是果，是种子哎，这个是果。果怎么样来的？那小鬼看看，果是开花之后才有果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开花之后才有果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就说，对呀、啊，讲得很清楚。我以前是花哎，你不要看小看我，我以前也是花哎，不过现在是果。小伙子，你的花有没有果我不知道，开花不等于可以结果，我开了花我结了果，你的开了花可能没果。 是不是每一颗花都有果啊？你插在教堂里面的花有没有果啊？其实可以点缀一下，漂亮漂亮漂亮教有没有？什么都没，没有。我经过了开花教，我结了果，我再种下去还可以再开。你开这个花没果的话，你就一辈子没了。所以不要看你表面的漂亮，你还要看你内在那个本质可不可以展现出来。人就是要这样，不管怎么样，皱皱的头脸啊，头脸不过是果哎，这个是智慧之果，生命要需要这个锻炼的，从锻炼出来。对自己要有信心是好，不过信心不是表面的，也不是只是懂。没果的话，应该是知道我开了这个花，一定要结一个好的果出来，那才是生命的动力，不然的话还是空的。信仰就是一样，开了信仰的花，要结出来是什么果啊？圣神的果。圣神的果是什么？仁爱、温和、谦卑。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神的果子效果，我们要结这个果，那我们才可以跟天主联合在一起，也可以看到我们那种灵性是美好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是白活了一辈。不要白活一辈啊，好好的活下去，让自己可以留一点美好的果给后人。那个是德，那个是善，那个是圣神的果实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。所以我们求天主祝福我们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其及圣神，既出如我，今日了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我们，并赐给我们平安。阿们。